本节目由云听荣誉出品。 好听在云听， 云听好听在云听。 大家好，我是兜兜，在里面扮演一个面无表情的特别冷酷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特别不近人情的法医。 张涛导演说请陈老师重新来一下。张涛导演说请陈老师变身吧。 那不行，那大家好，我是兜兜，在皮囊多人有声剧当中我扮演的叫丽姐。 变身成功 nice。 丽姐呢是一个面冷心热心思缜密而且非常脚踏实地的认真的女法医。这部皮囊呢其实也跟大家探讨了很多社会热点话题，让大家随着情节的推动，跟随众多角色的行动一起，在探索事件真相的过程中去追寻公理和正义，希望大家会喜欢。 陈老师这次在多人精品年度大戏《皮囊》中，对自己饰演的丽锦这个角色有什么想说的呢？ 丽锦呢，是一个每天要拿着手术刀，在自己的工作间里与尸体打交道的一个看起来非常高冷的女法医，但是呢和很多人印象当中的法医的形象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她每天会画着非常精致的妆容，踩着8厘米的高跟鞋，你从她的表面上看起来，她的形象似乎与我们印象当中的法医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她是这种有一点点反差对比的形象，其实正是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独立女性、职业女性的精神和气质。用一句比较时尚的话来形容，应该是就是那种非常飒爽的御姐形象，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被她的声音所迷惑。对呀，是我呀，就是你知道黑红吗？ 你还要我怎样？ 那么说到这部剧的制作人张涛呢，我们一般叫他涛哥，就是他在生活当中可能在戏里面给人的感觉是完全是两个戏路。在戏里面呢他塑造了这个角色，你可能会觉得非常的高冷不好接近，但实际上呢在生活当中他是一个热情洋溢，你每次见到他都会忍不住的大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男神的形象，大笑男神，你们没有见过吧？与我们印象中那种高冷男神不一样哦，他跟你的距离一下子可以拉得非常的近，就以他那种具有代表性的银铃般的哦，不是杠铃般的笑声。能说老艺术家吗？ 陈老师，你的涛哥表示今天录到这里可以结束了，祝你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再见吧，再见吧，苗小姐，能否原谅那个招惹你的少年？别让灵魂徘徊在那黑夜，我知道你不会迷失双眼，所以再见吧，再见吧，苗小姐，你不会理会我出现过的昨天，跟随那一缕阳光，就能找到最美的世界。 那说到这部戏的旁白啊，相信很多人呢对他的声音已经不陌生了，就是被我们称作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小曾老师。嗯，他其实在生活当中呢也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了无限热情的，就是怎么说，就是给我的感觉他应该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无限热情的少女。真的就是从他身上你会觉得少女其实不一定是表现在形象上，最重要的是表现在他的行动还有对生活那种一如既往的激情热情和奋斗上。其实最早认识韩英帝不是认识他这个人，虽然到现在我也没有见过他真人长什么样，但是对他的声音呢我是非常的熟悉，然后也算是隔空合作过一些作品。 哎，三观不合的人真的很难做朋友，因为思想 经历、感官全都不一样。就像我说大海很漂亮，你却说淹死过很多人呢。 听到他的声音啊，有的时候我会忍不住，就第一次在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你脑子里就会根据这个声音形象，然后套入各种漫画男主的脸，而且一定都是第一男主的脸，所以我非常期待有一天见到韩老师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跟我心目中由他的形象生发出来那个形象对上号呢？接下来我们来说这部剧的配乐，为什么一定要特别夸赞这个配乐呢？你们一定想象不到他的幕后制作人是谁。对了，就是那个对生活充满无限热情，一往直前见面就会给你银铃般杠铃般大笑一击的涛哥。怎么样，听到这个名字相信你就能知道这个音乐的质量有多没有保证了吧。当然说了这么多呢，还是希望大家呢赶紧来收听我们的这部非常精彩、制作非常精良的多人有声剧《皮囊》。跟大家透露一下哦，这部剧的幕后制作团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太平长安的原班人马团队，一定要支持我们哦。 放下暧昧的假面，隐藏憔悴的疲倦，皮囊之下是坚定的勇气。不要将爱划界限，任我醉在你身边，飘逸不停，是你熟悉温暖的背影。哦，你给我的勇气，放在我手心里，大雨里的回忆，淋湿你我身体，你穿梭过的城市里，我紧随你的踪迹。哦，皮囊下的勇气是我们的秘密，只要你一句话，我一切都愿意。少年今世转身发现，我们已不再畏惧。穿过虚无的迷惘，你就是我的信仰。人潮拥挤，这默契像极了一个谜。哦，你给我的勇气，放在我手心里，大雨里的回忆，淋湿你我身体。城市里，我紧随你的踪迹。哦，皮囊下的勇气是我们的秘密，只要你一句话，我一切都愿意。少年今世转身发现，我们已不再畏惧。的勇气放在我手心里，大雨里的回忆淋湿你我身体，你穿梭过的城市里，我紧随你的踪迹。哦，皮囊下的勇气是我们的秘密，只要你一句话，我一切都愿意。少年今世转身发现， 再云听， 云听好听，再云听。